《列王纪下》第23章。君王于是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来到他跟前。君王同所有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众司祭、众先知、全体人民，不分贵贱大小，上了上主圣殿，将在上主殿内寻获的约书上的一切话读给他们听。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跟随上主，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和法律，履行这卷书上所记载的盟约的话。全体人民也一致接受了这盟约。君王于是吩咐大司祭希尔克雅和副大司祭以及守门的，将那些为巴尔、为阿舍拉和为天上万象所制造的祭器都从上主殿内搬出，在耶路撒冷外克德隆谷的田野中焚烧了，把灰烬带到贝特尔去。君王废除了以前犹大王派定在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周围高丘上焚香的僧侣，以及向巴尔、太阳、月亮和黄道带并天上万象焚香的人，又将木偶从上主的殿内搬到耶路撒冷城外克德隆谷，在克德隆谷焚烧了，磨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墓上，拆毁了上主殿内庙昌的房舍，妇女们为木偶编织衣服的地方，又从犹大各城将所有的司祭招来，破坏了司祭们焚香的高丘，从格巴直到贝尔舍巴，拆毁了城门左边市长约书亚门前的羊神祭坛。无论如何，高丘的司祭不能上耶路撒冷上主的祭坛，只能在自己的兄弟中间分食无酵饼。约书亚又破坏了本西农山谷中的托斐特，免得再有人火祭子女献给莫勒克，又将以前犹大王在上主圣殿门前靠近太监乃堂莫勒克住宅的廊房里献于太阳的骏马除去，也用火烧掉了奉献给太阳的车辆。以前犹大王在阿哈次的楼房顶上所建筑的祭坛和莫纳舍在上主圣殿两庭院内建筑的祭坛，君王也都拆掉捣毁，把碎块倒在克德隆谷里。从前以色列王撒罗满在耶路撒冷东橄榄山南为七东人的可恶之物阿士托勒特，为摩阿布人的可恶之物格摩士，为阿孟子民的可恶之物米尔宫所建立的高丘，君王一概破坏了，又打碎了石柱，砍断了木偶，用人骨填满了那些地方。此外，那时以色列陷于罪恶的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在贝特尔所立的祭坛和高丘，约什雅也将这祭坛和高丘拆毁，将丘坛的石块打碎成灰，烧了木偶。约什雅转身看见山上有坟墓，就派人掘出坟里的骨骸放在祭坛上焚烧，侮辱了这祭坛，应验了天主的人当亚洛贝罕在庆节日站在这祭坛上时所说的上主的话。约什雅再转身遥望，看见了曾预言这些事的 天主的人的坟墓，就问说，我看见的是谁的坟墓？城中的人回答说，是天主的人的坟墓，他从犹大来，预言了你刚才对贝特尔祭坛所行的事。君王遂说，让他安息吧，谁也不要移动他的骨骸。因此人没有移动他的骨骸，也没有移动那位撒玛利亚的先知的骨骸。从前以色列王在撒玛利亚各城内所建筑而激怒上主的高丘庙宇，约什雅也一律除去，对这些庙宇所行的完全像在贝特尔所行的一样。凡在那里所有的高丘司祭，他都在祭坛上杀了，并在祭坛上焚烧了人骨，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君王吩咐全体人民说，你们要按照这约书所记载的，向上主你们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实在，自从民长统治以色列十日以来，汉在以色列各君王及犹大王当政期间，从来没有举行过像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只有在约什雅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上主举行了这样的逾越节。此外，凡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所见到的那些招魂的、行邪术的、特纳芬和偶像以及可憎恶之物，约什雅一概扫除，履行了司祭希尔克雅在上主殿内所发现的书上所记载的法律。在他以前，没有一个君王像他这样依照梅瑟的一切法律全心全意全力归向上主，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像他一样的。虽然如此，上主仍未平息向犹大所发的圣怒烈火，因为莫纳舍种种行事太激怒了上主。因此上主说，我仍要由我面前除去犹大，如同我除去了以色列一样。我要抛弃我所选择的这座耶路撒冷城和我所说我名必留其间的殿。约什雅其余的事迹，他的一切作为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约什雅年间，埃及王法郎乃科上到幼发拉底河亚述王那里，约什雅出兵与他对抗，初次会战就在莫基多阵亡。他的臣仆将他的尸体用车从莫基多运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当地的人民推举约什雅的儿子约阿哈次给他复由，继承父位为王。约阿哈次登基时年23岁，在耶路撒冷为王3个月。他的母亲名叫哈穆塔尔，是里贝纳人耶勒米亚的女儿。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完全像他祖先所行的一样。法郎乃科将他幽禁在哈马特地的黎贝拉，不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并要那地方缴纳100塔冷通银子和10塔冷通金子做赔款。以后法郎乃科立了约什雅的儿子厄里雅金继他父亲约什雅为王，给他改名叫约雅金，后将约阿哈次带到埃及去了。约阿哈次就死在那里。约雅金将金银付给法郎，但未交付法郎要求的款项，只得向国家征税， 要本国人民每人依照自己的家产交纳金银，送给法郎乃科。约雅金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为王11年。他的母亲名叫泽布达，是鲁马人裴达雅的女儿。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全像他祖先所行的一样。